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暗格里的秘密》，作者耳东兔子，第107集月风 CP。 电线看见了门口的刘晓峰，忙推开周思月，捋了捋裙子站起来，神色慌张。 刘晓峰，你怎么在这儿啊？ 椅子上的周思月被扰了兴致，顺势回头看了眼。刘晓峰支支吾吾的。 啊，孙姐让我提前来报道，熟悉一下公司环境。 孙元香到底还是老板。周思月抱胸靠在椅子上，下一秒已经拿起手机准备给孙元香打电话，被丁宪按住。 既来之则安之，孙姐铁了心要的，你改变不了，等会儿又是一通吵，算了。 电线说完就热情地把刘晓峰同志迎进门。 晓峰，真是好久不见了。 刘晓峰害羞地挠挠后脑勺，他看看坐在椅子上的周思月，又看看丁宪。 是好些年了啊，我前几天在招聘网站上看到招聘信息，还给 他看了眼周思月， 还给他发了消息，没想到还真是。你也在这家公司吗，丁宪？ 不，我只是来蹭空调的。 哦，那欢迎你以后多来蹭空调啊。 刘晓峰这种角色转换快得让丁宪来不及反应，身后的人已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丁宪回头瞪他，周四月收了笑，抬手指了指格子间里他对面的那张桌子，淡声道， 你坐那儿吧。 哎， 刘晓峰爽快地应和，搬好东西在周思月对面坐下。刚起步的公司，这已经算是条件好的了。原兴也算是依靠孙元香其他三家公司建起来的，背后有一定的资金支持。虽说孙元香是老板，但他从来不管事儿，也很少在公司出现，公司基本交由周思月打理。公司起初有15人，除了刘晓峰，其余人员都是周思月亲自在一堆乱七八糟的简历中挑出来的，没有女孩，全都是精力旺盛的小伙儿。孙元香对他可谓是100%的信任。有一次孙元香在国外度假，周思月跟他汇报一个最新的项目进展，孙元香听到一半就打断他， 哎呀，你决定吧。 你不怕我给你弄垮了？ 弄垮了就拿你老婆赔呗，反正你老婆现在也挺值钱的。 孙元香半开玩笑的回，那边半天不说话。他看着远方那个赤裸着上身浑身都很紧绷的身体，眯了眯眼。 行了，不逗你了，姐还有事儿。 话虽这么说，但周思月做事向来细心，孙元香对他信任，但他每周还是会把各个项目的进展发到孙元香的邮箱里，尽管那几百封邮件从来没被打开过。孙元香不在，握着10%股份的周思月算半个老板。他不是那种严肃刻板的老板，但也没有如沐春风到能跟员工打成一片。他大部分时间话不多，开会的时候说话也精简，不追求那些繁杂的形式主义。他讲求做事的实在，不工作的时候一帮男人聚在一起嬉皮笑脸插科打诨他也会，完全没有架子。谁跟他说话他都会把耳朵侧过去认真听，还能配合地跟着笑笑。就是这种云淡风轻又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的态度，确实很招小姑娘喜欢。但偏偏团队里没有一个小姑娘，反而是那些小伙子纷纷在自己的朋友圈感慨， 以后谁在我面前秀恩爱，我就甩我们总监的照片给你们看看什么才叫魅力。 周总真的帅。 哎，一开始我以为他是被孙姐包养的没什么内涵的小白脸，结果前几天才知道他是清华毕业的，而且算法太快了，我随便报一个算法他立马就能给我指出错来，听说以前还玩过机器人拿过不少奖。哎呦，我要是女的我都想嫁给他。 放照片啊， 放照片啊， 放照片啊， 快放了吧。 周思月对这些是不清楚的，但他对自己的个人魅力也没表示过怀疑。 不然怎么一个两个都要跟着他？除开这些，在工作上他对专业性的要求很高。这些人里除了刘晓峰，其他人都跟不上他的算法速度。有时候开一个项目会议，他当场爆出一个算法，能接得上嘴的也就刘晓峰。那会儿他看着刘晓峰也有点愣，猛然发现这小子进步也有点大。刘晓峰被他看得不好意思，挠挠脑袋低下头。 哎呦，刘晓峰，你刚才害羞的像个小姑娘似的。 于是岳峰 CP 就这么流传开了。有些事儿越传越像那么一回事儿。刘晓峰是团队里业务能力最好又最老实的，小伙伴们都喜欢使唤他。刘晓峰也不懂得拒绝，为了跟同事们打好关系，总是有求必应。谁晚上有点什么事儿，最后留下加班的总是他。周思月走得比他晚，好几回出来看见他。 你怎么又加班啊？ 我还有点事儿没做完。 刘晓峰支支吾吾，周思月就大致知道他又帮人干活了。他当时没说什么，第二天在晨会上就把昨晚溜号的人给问懵了。项目策划案全都是刘晓峰一个人做的，那人一问三不知，加上因为那人的不上心，项目策划被人驳回了数次都没通过。周思月大发雷霆，看着像是护着刘晓峰，走时却又丢下一句， 你要是那么空，以后就把清洁阿姨的工作也做了，正好帮我省笔开销。 那次之后没人再敢使唤刘晓峰了。大家也深知周思月在技术上的研究简直刁钻到变态的地步，团队里确实有人不堪重负，在三四个月后辞职了，半年后又走了两个，等到年终的时候团队只剩下八个人。孙元香虽然嘴上朝他把人赶走，但心里也知道他的想法，望着这空了一大半的格子间也无可奈何，只能宽慰道， 你别把自己逼得太紧了，有些事儿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我知道你想尽快把公司带上路，想跟赤马交手。 周思月没做声，孙元香双手撑在桌上低头看他。 不管你是想让苏百从跟你认错，还是想让他对你的能力心服口服，我只能告诉你，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年关将近的时候，赤马爆出了一件丑闻。前些年赤马做了个机器人对战的视频，视频里机器人的反应速度和灵敏程度都远远超出了当前应有的技术水平，而当年苏百从就是凭借这个视频在美国拿到了数十亿的投资。叶绪林当时还说过，虽然不喜欢苏百从这个人，但赤马的技术确实走在科技圈前端。有知情人士爆料，视频是假的，是经过很多特效处理才呈现出来的效果。事实上，仅凭当时的技术，赤马连视频上的十分之一都无法完成。一周后，美方撤资，并要求赤马赔偿违约金一个亿。丁宪将这条新闻转发给了周思月。那天是除夕，丁宪回家了，李锦慧搬到寺庙里去住，公寓里就剩下周思月一个人。偌大的客厅里，修长的身影靠在沙发上，他没有开灯，电视机屏幕里播送的正是这条新闻。他仰着头靠着沙发背，手掌撑开，用拇指跟食指去压太阳穴。他这些年熬夜熬多了，总犯偏头痛，严重的时候还会吐。他胃里灼烧，自上而下翻滚着一股酸味儿。 本集已播讲完毕，多多转发评论哦，下一集更精彩。